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唐玄宗先天元年，在福建莆田有一个名门望族，这家主人江仲训是当地一位有名的儒医，悬壶济世，声名远播，江家生活富足，人人羡慕。可有一样，这江仲训呢，膝下只有一个闺女，在古代没儿子就算是断香火了，大家伙都为江家惋惜。但是这江仲训呢，超凡脱俗，这种世俗的看法丝毫没有影响他。相反，江仲训对闺女江彩萍十分珍爱，看作掌上明珠一般。江彩萍聪明伶俐，九岁背诵诗经，十五岁写的一首好文章，被人誉为福建第一女诗人，更有传奇哀婉的一生，让人唏嘘不已。这是古人构建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，梦中奇遇，鬼怪神仙，异世侠女陆续登场，一场场爱情的悲欢离合委婉动人，江湖间的侠义看得人荡气回肠，更有洞府仙山，各种精灵鬼怪荒诞不羁，深入了解，您会惊异于古人的想象力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宋传奇之梅妃。江彩萍出身书香门第，再加上父亲的教诲，从小他就跟男孩子一样读书认字，背诵诗文。江仲训是一个开明之人，他对闺女寄予厚望。朋友聚会上，江仲训曾经夸口说，我这闺女啊，虽然是个女孩，但是在诗文方面她有志于此，我也相信我闺女是巾帼不让须眉。照江仲训这种说法，他是致力于培养一个女文学家呀。江彩萍也的确没让父亲失望，妙笔生花，诗词歌赋被人广为传颂，在当地称为一绝。除了舞文弄墨写文章，像琴棋书画这些技艺，江彩萍也是无所不通。演奏笛子，声调清越动人，跳一曲惊鸿舞，身段轻灵，美轮美奂，真是才貌双全，不可多得呀。受到父亲影响，江彩萍身上有一种浓郁的文人气息，她尤其喜欢梅花，甚至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。大伙儿都知道，梅兰竹菊被文人誉为四君子，梅花以清逸见长，象征的是隐逸淡泊，针尖自守。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。梅花凌寒独自开，是一种寂寞中的自足，她不屑与春光争艳，反而是在天寒地冻的时候独自傲然挺立，在大雪纷飞中开出繁花满枝，悠悠冷香随风袭人。梅花这种隐士的品格折服了无数文人，江彩萍对梅花的喜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他们家房前屋后种满了梅花树，每当深冬时节，庭院的梅花树竞相开放，江彩萍就在院中流连忘返，他也仿佛化身一株梅树，亭亭玉立，冷艳袭人。 附近的年轻人都感叹，不知道谁有这样的福分能娶江彩萍为妻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大伙感叹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这个有福之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风流豪迈的当朝皇帝唐玄宗。要说唐玄宗这个人可和其他皇上不太一样，一般来讲皇上的婚姻大多数都是政治婚姻，皇家后宫的佳丽无数，真心喜爱的凤毛麟角。而唐玄宗呢，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，估计这点得和他的兴趣爱好有关系。他喜欢艺术，一般好这口的人都是那种敢爱敢恨的，绝不允许自己的感情像白开水。所以别看身边老婆数量不少，可在他的心里，武惠妃才是他的心头肉。可是武惠妃命短，他这一死，唐玄宗就跟丢了魂似的，人看上去一下老了好几岁，天天坐在屋里发呆，甭管瞧见什么都能让他睹物思人。主子这么难过，下人也得跟着着急。当时朝廷里红得发紫的大太监高力士，瞧着皇上这副模样，心都快跟着碎了。每次见完唐玄宗之后，就和身边的小太监念叨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皇上这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的，就连国事他都不管了，可不能这么下去呀，总得想个办法呀。您还别说，这办法高力士后来还真想了一个，那就是感情转移法。就看高力士没事儿就到唐玄宗面前开导他，皇上啊，武惠妃虽然已经走了，您呢伤心也是徒劳的，看看您现在这样，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，这要是武惠妃在天有灵能瞧见您，那不更心疼啊。常言道，你是幸福的，他是快乐的，陪您走过的他是值得的呀。虽说您和武惠妃的感情好，可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耽误了国家大事啊。估计要是武惠妃在天有灵，肯定也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姑娘陪着您。不如啊，我帮您安排一次选秀，咱们换换心情，没准儿您要是看上谁了呢。唐玄宗听完这话跟高力士说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我也不想这样反反复复，反正每个人到最后都是孤独啊。人走了，我就是再伤心他也回不来了，国家还等着我管呢，这日子不也得一天天的过吗？想到这儿，唐玄宗还真点头同意了高力士的建议。领命出来的高力士是一分钟也没耽误，麻利的就开始安排给唐玄宗选秀的事情，还亲自去了粤闽地区给唐玄宗物色人选。您还别说，高力士这一趟还真有收获。高力士刚一到福建，手下那些大臣早就把已经集合好的美女图递到了他的手上，就看高力士一篇一篇的翻，挨着个的瞧，生怕落下一个半个的。就在他翻到最后一本的时候，突然一个眉清目秀面若桃花的姑娘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谁呢？估计你也猜出来了，江彩萍。高力士听说这姑娘不光是文采出众，像什么乐器歌舞全都擅长，再一看这幅画像，嚯，这脸蛋娇俏，身材纤长，浑身散发着一股与众不同的气息，别的姑娘跟她比起来，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 有了这样一个人选，高力士就跟找到宝贝似的。他多了解唐玄宗啊，这位主子要求高，要是想让他喜欢，必须得是才貌双全，这才算是有资格。更何况唐玄宗这个人喜欢艺术，对于他来讲更看重的是精神层面，说白了就是有的聊。再有这武惠妃刚去世，要想让唐玄宗转移感情，一般条件的他也做不到啊。要推荐就得来个重磅的， 眼前这个江彩萍简直太符合条件了。高力士想到这儿，其他姑娘也不用看了，带着刚满15岁的江彩萍就进宫去见唐玄宗了。江彩萍刚进宫的时候，压根就不知道这回她身上的责任有多大。在她看来，这不就是皇上想选个妃子吗？能有什么区别呀？至于皇上能不能看上，只能是听天由命了。好了，皇上能多瞧自己两眼，真要是没那命，那就在这儿享受一下皇家待遇，没事写写诗，做做画，也挺好的。不过江彩萍虽然这么想，可高力士却不这么认为。江彩萍可是个重磅级人物，皇上能否转移感情，全靠他这个砝码呢。就看这天，高力士着急忙慌地跑到唐玄宗面前，皇上，奴才给您物色了一个人选，保准您喜欢。话一说完，就看唐玄宗皱着个眉头，一脸的不高兴。还有谁能和武惠妃相比呀？现在朕的心里谁都容不下了。皇上，奴才知道您对武惠妃的感情是海枯石烂不可变，可是这人已经不在了，您不能总这样啊。虽说这姑娘不比武惠妃，可您也不妨见见，万一要是合了您的心意，也能当个伴儿啊，陪您散散心不是？高力士的这番话其实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于是唐玄宗就安排高力士让他晚饭以后把人带过来瞧瞧。皇上一发话，高力士一溜烟的就去找了江彩萍，还千叮咛万嘱咐，您一定得好好打扮打扮，能否成功就这一锤子买卖了。 晚饭过后，唐玄宗坐在书斋里，正准备看看今天上奏的折子，突然门开了，只见一位身穿红色碧纱裙的姑娘走进来了。这姑娘虽然是微点朱唇，淡扫蛾眉，可仍旧掩饰不住她那清新脱俗的如花容颜，透过桌上的烛光看起来更加楚楚动人。唐玄宗当时就被这突如其来的美女给看懵了，刚要开口问话，紧跟在姑娘身后的高力士赶忙介绍，皇上，这位就是我曾经和您提到过的江彩萍。哦，快赐座。前面咱们都猜啊，估计唐玄宗这个人感情细胞特别丰富，都是因为好搞个艺术，敢爱敢恨。不过虽说这是优点，可是啊，他也有另外一方面，那就是感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这不，这回见到江彩萍，唐玄宗那点伤心的劲头全没了。俩人一落座，识相的高力士就退开了，让两个人好好聊聊。这一聊不要紧呢，江彩萍温柔文雅的言谈举止，外带善解人意的关心，一下就抓住了唐玄宗的心。有了江彩萍，唐玄宗的生活好像换了一番颜色。只要唐玄宗一有空闲，这两个人就形影不离。对于诗词歌赋的理解，对于歌舞乐器的喜好，他们好像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。江彩萍特别喜欢梅花，唐玄宗就因为这个封她为梅妃。每到冬天下雪，唐玄宗就会陪着江彩萍赏梅花。为了能让江彩萍高兴，他还特意让人在江彩萍的宫中种植了各式各样的梅树。两个人流连梅花树下，赏花赋诗，其乐融融。起初江彩萍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，老公对自己百般疼爱，两个人的感情也是如期似交。可这样的美满生活并没有像江彩萍期盼的那样持续下去，随着另一个女人的出现，完全打乱了江彩萍的生活。江彩萍的幸福生活一直维持了19年，就在唐玄宗的儿子结婚以后，江彩萍的生活彻底改变了。 因为唐玄宗看上了自己的儿媳妇儿，他这儿媳妇儿咱们相当熟悉，那就是杨贵妃呀。那年唐玄宗已经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了，当他第一次见着身材丰满、浑身散发着娇情媚态的杨贵妃的时候，差点没晕过去。早就平淡的感情突然又起波澜了，唐玄宗那股子敢爱敢恨的劲头这会儿全来了，也不管是谁的媳妇儿了，反正我喜欢就得到我的后宫来。您想想，这后宫里突然出现了两个女人，那这日子还能消停吗？这两个人是一瘦一肥，一哑一媚，一静一动，各有千秋。为了争宠，好家伙，两个人都快变成斗鸡了。不过皇上的媳妇儿要是闹矛盾，可不像街边的泼妇，人家连骂人都显得有文化。首先出招的是梅妃，人家写了一首诗：撇却巫山下楚云，南宫一夜玉楼春，冰肌月貌谁能似，锦绣江天半为君。什么意思？明里是夸你杨贵妃呀、长得漂亮，可是暗里呀、却是讽刺杨贵妃，说她不顾伦理道德，公爹的被窝你都敢钻呐，迷惑皇上，耽误朝政。其他人都夸杨贵妃身材丰满，可是您看这句冰肌月貌谁能似，月亮什么形状啊？圆的呀，说白了你不就是胖吗？杨贵妃看了以后也写了一首诗，来了一个反击：美艳何曾剪却春，梅花雪里剪清真，总教西得春风草，不与繁花斗色心。意思就是啊，你梅妃瘦的让人看了可怜，而且你这个梅花已经过季了，怎么能和我这新春里的鲜花争奇斗艳呢？就这样，两个女人掐的是你死我活。不过乱归乱，唐玄宗的态度倒是挺明显，就是甭管杨贵妃再怎么折腾，你就是好的，你在我心里是最美的。结果头一轮的 PK 江彩萍输了，还搬进了杨东宫，过着跟冷宫差不多的日子。杨贵妃少了一个对手，在唐玄宗面前就更得宠了。为了能让皇上更加宠幸自己，他还不惜把自己四个姐姐叫来一块伺候皇上。要不说团结就是力量呢，唐玄宗整天被四只花蝴蝶糊着，弄的是头晕眼花的。不过老李说得好啊，您就是天天吃肘子也有腻的时候，日子一长，那个清新脱俗的江彩萍，唐玄宗又想起来了，心里寻思着得找个机会见见他。唐玄宗的变化杨贵妃不是没有察觉，自己费了这么大劲才立住的地位，怎么可能就这么撒手不管呢？唐玄宗能否见到江彩萍呢？有一天，唐玄宗在梅园遛弯，看着眼前盛开的这些梅花，心里就不自觉地想起了梅妃。于是晚上，他就假装身体不适，找了一个借口没去杨贵妃的房间，转过头来赶紧安排了一名小太监，让他偷偷摸摸的把梅妃带到自己的寝宫。唐玄宗知道杨贵妃这人醋劲可大，万一这事儿让他知道了，不得闹翻了天呢？唐玄宗的担心还真不是没道理，转天早晨天一亮，杨贵妃就过来抽查了。刚一进门，女人的直觉立马就提醒他，不对，昨天晚上肯定不是皇上一个人睡的。唐玄宗能没留心眼吗？他就知道杨贵妃得过来查他，所以天还没亮呢，就悄悄地让人把梅妃给送回去了。可唐玄宗即便是这样，都没能躲过杨贵妃这一通的闹啊。皇上啊，您这屋里头这么乱，枕头上边还有女人的香味，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听这话，唐玄宗赶紧解释，爱妃呀，你看你这不是瞎猜吗？我怎么可能让别人侍寝呢？谁能和你比呀？您听听，皇上能和妃子说这话还怎么着啊？